情到深处人孤独。

是。

些飘雨的日子，深深的把你想起，深深

结果依然无怨无悔，期待你的出现，天色已黄昏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，等待一扇不可及的门，身边的眼神，紧闭的双唇， 想上班并非是一件坏事，它甚至暗示你蕴含着更大的潜能，但是我们一定要及时从不想上班的想法里爬出来。经典久了久，我是英奇。世上没有绝对懒的人，但你不想上班时可能是思维在偷懒。 只怕热泪，不怕刀锋，手中有剑，眼前有你，便。